ヒノヒロさ。それが君の笑顔を信じてた。俺がバカだった。死ぬまで一緒だよなんて言ってたのにさ。永遠なんでもなおあるわけないでしょう。そんなことを言われても結局は。セット暴れてやるさ全て忘れて泣くわけにゃいかねえ天に向かってそんな冷たい言葉言わないでってよく言えますな交差してたのは誰ですかもう誰も信じらねえよ戻るとこすらねえよこうなったらもう一人目だぜ一生それが君の笑顔を信じてた俺がバカだった死ぬまで一緒だよなんて言ってたのにさ永遠なんでもなおあるわけないでしょうそんなことを言われても結局はいなんてないなら今夜はビタカラゲーほっとけよどうせ俺 求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麦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学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每晚十二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麦麦同学 回归日播。 You know what? I'm waiting for ya. I only want ya. They say I'm loca, but say whatever. I only want ya. Running the red light, moving the left right. We going all night. I'll take you higher, set it on fire. You're my desire. Uh-oh, what do you got to lose? Keep it going, baby. Falling down, you and I. We can't get caught up in the moment. You like that? Oh-oh-oh. you getting started, tell me something ASAP. Out up and up, you can go a little deeper and dig it up, and you can keep going till you're dizzy. Tear it up, singing la da da. They don't know what to say, going da da da. Ready or not, we're making it hot. The jealousy feels good to me, mwah mwah. Uh-oh, how far do you wanna go with me? Keep on moving to the sunrise, and we can get crazy. You like that? Go oh oh oh, burn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Cause I don't care about tomorrow, no. Right, we're going all night. I'll take you higher, set it on fire. You're my desire. Every day, every night, lock, top, top.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说话话，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 嗨，这里是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天晚上零点跟大家相见。流年似水，有去无回，而生命中大多遗憾都是因为曾经辜负了时光，等到时光远走后才感慨美景易逝，红颜易老。 月间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吾黎明，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不是真假借，尘缘散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一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